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80章，我一听到豆腐的这一番话，就真系俾佢激到喊，又唔系笑又唔系，我即刻讲：喂，快啲过嚟啦，救我出去！我被困咗喺呢个冰窿入边啊！豆腐反应过嚟咧，佢就即刻跑上前嚟嘅，果然就系豆腐同埋吕叔。我是以吕叔咧去救冇几远嘅嗰个信使，豆腐就将我向外系咁掹。佢一路掹一路讲：喂，老陈啊，你究竟咩回事啊？之前嗰一声咁嘅惨叫，我喺下边听到，真系担心死啊！我讲：你担心死咗啦咩？吓，唔系仲活住好地地嘅咩？出力掹啦，食个饭未啊你？豆腐咧就越掹，下边嗰样嘢就颤得越紧。顺使嗰边嘅情形亦都一样。吕叔嘅力气已经算够晒大嘅咧，同样都系掹唔出嚟。呢一下子就已经拖咗有四五分钟。我啊讲：喂，嗰样嘢就快翻嚟噶啦，快啲啦！豆腐啊讲：吓咩嗰样嘢系乜嘢啊？系咪将你哋两个摆入个窿入边嘅嗰样嘢啊？我仲边有咁多功夫同佢哋两个解释嘅？我眼睇住脚上边嘅嘢渐得越嚟越紧。时间就一分一秒咁过去啦，不由得我急躁起上嚟。顺使嘅感觉咧，似乎比我更加灵敏。但睇住出唔到个冰窿，佢突然间讲：翻嚟啦，快啲匿埋！豆腐讲：我一定要救你哋出去嘅，匿！我豆爷爷就唔知道个匿字点写。唉，我啊对顺使嘅判断力已经有所了解噶啦，我即刻同阿吕叔讲：，唉，我嚟唔切解释咁多，你又快啲带住只蠢嘢匿埋先啦。吕叔又点会咁傻啊？一睇啊，唔单止我中咗招，仲有呢个非人嘅顺使亦都跟住中招，就知道几厉害啦。佢即刻一下子就滴住豆腐，两个人就匿到咗我先前藏身嘅嗰个位置。只要唔好好似我先前咁犯错，应该就唔会被察觉到嘅。跟住嗰一阵咁嘅滴滴嗒嗒嘅声音又靠近咗，好快嗰个咁嘅赤红色嘅身影又出现咗喺我嘅面前，就好似巡视领地咁，喺我同埋信使之间就兜咗个圈，跟住就再舐咗几下，然之后转身又滴滴嗒嗒咁啊准备走啊。冇几耐，佢嘅身影就消失咗。我一睇就大喜啦！我叫吕叔佢哋出嚟，呢下子就真系时间充裕，可以慢慢谂办法。吕叔出嚟嘅时候，面上边一贯嘅从容淡定就已经消失咗，佢嘅目光就有啲幽暗，行到咗我个旁边，咁样少见嘅表情，等我心里边亦都打咗个突。我睇得出嚟，吕叔可能有话要同我讲。但系最终啊，咩都冇讲，而系问我：你知唔知道站住你只脚嘅系咩嘢啊？我啊拧咗拧头讲：我唔知喎，好似系啲咩活物嚟嘅。但系头先我就已经有咗主意啦。呢啲咁嘅冰藏食物嘅冰窿咧，肯定就唔止一个嘅，其他地方应该仲有。知己知彼就能百战百胜啊嘛。于是吕叔就按照我嘅讲法。行到咗十几米开外嘅地方，果然就发现咗有另外一个冰窿。佢就睇一睇嘅冰窿，似乎有啲惊讶，微微咁一扬条眉。过咗一阵间，佢行翻嚟，面露思索咁。豆腐就系一个忍唔住嘅人啊嘛，佢一见到吕叔嘅乜嘢都唔讲，即刻问：到底乜嘢啊？你快啲讲下嘢啊！吕叔话：同嗰个嘢一模一样。吓、啊，嗰个嘢？咩嘢啊？见到我同豆腐都面露不解，佢又解释讲：就系、是、我哋喺湖泊里面遇到嘅嘢啊，不过咧系好细嘅一嚿。我就有啲吃惊，呢、这个冰窿里面嘅嘢同埋湖泊里面嘅嘢系一模一样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吕叔跟住就推测讲：我啊怀疑嗰啲嘢好可能系人为做出嚟嘅。外边嗰个湖泊里面之所以会有呢，好可能是有咩人无意之中带咗出去。 我即刻就諗到咗陈词。如果嗰样嘢係普真墓嘅特产嘅话，咁能够将佢从普真墓带出去嘅似乎就只有係陈词。或者只係一个偶然，亦都或者可能陈词係有意咁做嘅。女叔就跟住讲，我就观察咗一下，佢哋係因为活物而激动起上嚟，强行咁挣扎嘅。佢哋呢好可能捐咗入人嘅身体里面，如果想要出嚟嘅话，只能够将呢个活物嘅特征就要掩盖住。活物嘅特征同埋传说讲嘅阳气就唔係一回事。阳气呢应该就係玄学嘅讲法，而活物嘅特征咁包括呼吸啦、体温同埋气味等等等。但係咁样样点样先可以掩盖呢？我哋三个人一时之间就攞唔出主意，而呢阵时女叔突然间笑咗一笑，紧接住佢就将自己腰后嘅鬼哭刀噌一声咁掹咗出嚟，佢把刀口啱啱就对住我条颈。豆腐一睇就惊啦，即刻挡喺我嘅前边讲：喂，咁系咩意思啊？我冷冷咁讲：你咁系咩意思呢？女叔微微一笑，温和咁讲：咁啊，梗系谂办法救你啦。跟住佢就嘴角一勾，然之后一步一步咁向我旁边嘅冰窿就行过去。喺嗰度就系困住信使嘅地方。我脑里边啊嗡一声，即时我就明白咗女叔嘅意思啦。信使本身就系死人，但由于佢哋嘅保持咗活人嘅习惯，所以先有活物嘅特性。咁如果等佢停止啲活物嘅特征呢？如果用一啲已经冇活物特征嘅血肉，咁系咪可以将我自身嘅活物特征所掩盖住呢？我已经知道女叔想做乜嘢啦，佢想要呢一个信使成为真正嘅死人啦。普通嘅武器就梗系唔得啦，因为信使系唔死嘅。不过如果用佢呢一把连软硬中只睇到啲脚软嘅鬼哭刀呢，或者系受到诅咒嘅影响。近年嚟呢，我就知道自己嘅心性产生咗好大嘅改变，喺某一啲做法上边就变得越嚟越冷漠。我甚至谂过呢一个可能真系遗传咗陈词。不过话时话，究竟我真系遗传咗陈词啊，亦话系陈词亦都受到咗诅咒先变成咁嘅样嘅呢？如果喺正常嘅情况之下，我系唔会反对女叔嘅呢一个女叔做法嘅。但系冇几耐之前，呢一个信使仲向我求救过，并且两次提醒我哋要匿起上嚟。佢原先就系赵老头试验嘅一个牺牲品，喺呢个冰洞里边已经痛苦咁度过咗三个月，冇咩危险性，甚至咧就一直喺度提点我哋。而家我就要去杀咗佢。我陈元自认唔系咩好人。但系亦都冇丧心病狂到呢种咁嘅地步啩。喺研究所我能够冷静咁放弃嗰啲信使，係因为同佢哋素不相识，係因为佢哋有危险性。但係而家呢个情况睇嚟显然就唔一样。我仲係情感先于理智，我话喝住佢讲：喂，停手！女叔就即刻停低脚步，侧身咁望向我，面上仍然係嗰啲常见嘅温和笑容。佢又讲：陈兄弟，呢、这个系我目前能够谂到唯一可以救你嘅办法吧。我话讲：咁我宁愿唔使用呢个办法啦。豆腐都不明所以，见到我同阿女叔嘅气氛系有啲唔啱啊，佢又即刻喺度拗晒头咁讲：喂，你做乜嘢？讲乜嘢啊？点解我一句都唔明嘅？咩办法啫？女叔就微微一笑，带住呢啲开玩笑嘅口吻同豆腐讲。呢种办法你系唔使要知道嘅，哎，你系个乖仔。豆腐一听就嬲啦，我系个顶天立地嘅男人啊！虽然呢，我唔知道你哋两个系咩意思啊，但系咧，我系听老陈嘅。跟住咧，佢就问我：老陈，我哋应该点做咧？我话抬一抬下巴讲，唔俾佢用刀。豆腐一听到，佢就一下子扑过去，两只手就揽住女叔握刀嘅手。即使女叔啊够晒大力，但系有个咁嘅大男人喺个手上边，佢亦都施展唔开，面上嘅笑意亦都有啲隐退。佢轻声咁讲： 喂，陈兄弟，你真系决定咗啦咩？好啊，咁我尊重你嘅决定。跟住咧，佢就将把刀就插翻去个腰间，豆腐亦都随即咁松开咗只手，摸摸自己啲头发，仍然系不明所以。我就有啲吃惊，真系实在冇谂到吕叔系咁好说话。未等我开口，佢就讲啦：啊，咁对于呢件事情，我真系无能为力噶咯。事实上，我而家先系最纠结嘅嗰一个，唔逃命，我迟早俾呢个只嘢食咗，我啊死梗噶啦，顺使亦都死埋。逃命呢，咁啊忘恩负义，要先将个顺使杀咗。呢一刻，两种嘅选择就喺我心里边啊，天人交战。理智话俾我听，心愿就留喺呢度，最后嘅结果都系一样嘅，顺使就照样会死，我亦都会死。但系呢，道德嘅底线同埋情感话我知系唔可以跨出呢一步嘅。豆腐见到我嘅面色嘅难睇，显得嘅比我更加着急。佢好嬲咁讲：，喂，两个到底个假咩哑谜啊？唉，虾我傻嘅咩？有咩话讲啦？等我攞下主意得唔得啊？我啊叹咗啖气讲：，唉，呢个主意你揸唔到嘅。吕叔家下就睇咗一睇表，佢讲：，喂，仲有20分钟。我知道呢个期间好可能仲会有其他嘅嘢会入嚟嘅，如果再系咁耽搁落去，等吕叔同豆腐遇上咗，佢哋亦都会凶多吉少。现实逼住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咁究竟点啊？我顶你个肺啊！我顶你个肺啊！秒针就一下一下咁走，好似一个催命符咁。而家每耽搁一秒，就可能会牵连到豆腐同埋吕叔。我睇住吕叔挂喺面上嘅淡笑，我话讲：嗰样嘢你都见到噶啦，刀枪不入。如果遇到咗佢，你有几成把握啊？吕叔嘅微微一笑讲：一成都冇，佢系天兵。豆腐好吃惊咁讲：吓，天兵？吕叔岌咗下头讲：一时半间就讲唔清楚，有机会我仲解释俾你听啦。跟住佢就睇向我讲：如果我撞到咗佢，咁就只有同你一样咁嘅下场。时间从来都唔好似呢一刻行得咁慢，我嘅大脑已经有啲混沌，心脏就慢慢冷咗落嚟，所有嘅挣扎就慢慢咁俾一股冰寒就压咗落去。吕叔就睇住我，温和咁讲：人生嘅事呢，就好难两全嘅，陈兄弟，我就尊重你嘅任何选择。最后我都只能够眯埋双眼，用尽力捋出咗一个字：杀。呢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仅剩嘅一啲良心就被冻住咗。爷爷讲，但凡系赌斗呢一行嘅，冇一个系好人。佢哋或者曾经都系好人，但总有一日就会慢慢咁退化成为恶鬼。呢个系一个等人哋不断放弃底线嘅职业。豆腐就有啲不安起上嚟啦，佢啊单细胞咁听到呢个杀字，亦都知道有啲唔妥，佢嘅眼神啊紧张起上嚟。跟住吕叔就一步一步咁向住个顺使所在嘅位置行过去，举起咗刀。豆腐终于明白过嚟，佢两只脚一软，一个啰柚蹬喺个地上边，擘大个嘴就讲唔出一句话。